8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名老中医传承博士后李海玉女士。李老师您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海玉。 嗯，非常高兴请到您李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和李老师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呢？那么可能这个话题啊，有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非常的感兴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李老师要和大家说的是围绝经期。什么是围绝经期呢？我们首先呢想来问一问李老师。 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围绝经期。围绝经期呢，是指从卵巢功能开始衰退直到绝经后1年的这一段时期。所以说呢，围经经期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围绕绝经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从这个名字上，围绝经期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围呢，就是围绕的意思。围绝经期呢，就是指围绕绝经前后的这样的一段时期。 嗯，就是绝经期前后的这样一段时期哈。那么一些女性朋友说，哎，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女性的绝经期都是在哪个年龄段之间呢？ 我们的这个绝经期呢，大概是从45到55岁这个之间都会有的。那么我们在我们国家呢，是女性的一个平均的绝经年龄呢，是在49.5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平均年龄是49.5岁哈。那您刚才说了什么叫围绝经期哈，就是我们以前呀都说我们要绝经了，就是我们的生理期开始结束了哈，生理期结束了。 对。 那么现在呢，非常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叫法叫围绝经期哈。那么围绝经期它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因为体内的一些这个激素的一些变化，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全身各脏腑系统功能的一个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呢，可以分为一个8大类啊。 八大类 是 我们的季节啊。 第一大类呢，我们说是一个月经的改变。这个月经的改变是围绝经期最早出现的一个变化。那么在绝经之前呢，大约1半以上的女性会出现一个月经的紊乱。那么月经的紊乱呢，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是月经周期的改变。那么月经周期呢，是指的是两次月经的第一天的这样的一个间隔时间，叫月经周期。 比如说我这个月应该是1号是生理期，我 下个月比如说也是1号是生理期，那么这个月份是小月份，那你这个你的周期就是30天。 对 啊，这样这个叫月经周期。那么月经周期呢，通常是有一定的规律的。一般我们的这个 平均的月经周期，或者通常我们说的女性的月经周期呢，是28天左右。那么她这个月是4号来的，那么下个月可能就是2号来，这样会往前错2天。那么这种情况啊，她周期是28天，也都是正常的。正常的月经呢，我们是说这个周期呢是28天加7，35天。啊，或者是说28减7，21天，在21天到35天之内，这个都是属于正常的月经周期。 哦，21天到35天都是正常的， 属于正常的月经周期、哦、啊、 嗯。 如果你月经周期在20天、19天，这个就是月经先期了，我们中医叫月经先期。 哦、 那超过了35天，那就是月经后期。 嗯、 啊，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就是紊乱了 啊，就是紊乱了、 嗯。 那到这个时候，围绝经期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月经周期呢，就会出现一个紊乱的表现。 嗯、 那么可能会提前来，或者是可能是错后来啊、 嗯，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有的人呢，一般错后的情况会比较多，这个月来了，可能第二个2个月以后再来，甚至半年以后来。啊，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就无法预测下次的月经什么时候会来、 嗯、 啊，这样的情况，这个叫月经周期的改变。第二个月经的一个改变呢， 嗯、 是它月经期的改变。 嗯 啊，月经期呢，指的是每次月经持续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嗯、 我们一般的月经持续的时间呢是4到7天， 嗯， 那么围绝经期的时候呢，这个行经期、月经期也会有改变、 嗯， 或者是你这个月经期就少了， 嗯， 1天2天就没有了、 嗯、 啊、 哦， 甚至呢，有的人呢就会延长、 嗯、 7天也变成了10天，哩哩啦啦的，有的人变成了20天、 嗯、 1个月、2个月，甚至2个月的这样的情况也都有， 嗯 啊，这个叫中医学呢，它叫这个崩漏。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啊，那么第三个月经的改变呢，就表现在它这个月经量的改变， 嗯 啊，表现为经量和以前相比减少、 嗯、 啊，有的人他就是1天就结束了、 嗯， 这一个月经期下来，他连一包卫生巾都没有用上，1片2片卫生巾啊，他就够了、 嗯。 还有一些人就是变得就是月经量特别的多。啊、 哦、 啊，这个也会比较常见、嗯、有极少数的一些人呢月经量是逐渐减少，然后就会突然的停止、 嗯、 停止以后1年以后也不再来月经了啊、 嗯、 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见、 嗯、 像这样的就是突然的绝经啊，这个属于啊， 嗯嗯，就慢慢就没了，我们俗话说、嗯、 对，没有了、 嗯， 那么所以呢，总之这个围绝经期的一个大多数女性会出现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出现一个月经紊乱，也是我们在平时能够观察到的。 嗯，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我们医学上叫血管收缩症状啊，它的表现呢，最典型的表现是潮热、潮红、出汗。什么叫潮热呢？就是会突然一下子这个面部、颈部还有胸部会感到发热，同时呢这些部位的皮肤它也会泛红、发红啊、 哦、 然后呢这个泛红呢就叫潮红，这样的一阵子的这样的发热我们就叫潮热。 嗯， 那么在潮热这样的同时呢，它就会伴有出汗。 嗯 啊，有的人呢在这个潮热的同时呢还会有头晕啊、 嗯、 这个头胀啊、头紧、 嗯、 耳鸣还有胸憋这样的一些感觉。 嗯， 典型的我们说的典型的阵发性潮热呢，它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说突然的上半身的发热、 嗯、 然后这个热呢是从胸部哗就上到了这个头部、 哦、往上走、 啊、往上走、 嗯、 然后呢会有头胀、 嗯、 哎呀晕没有力气、 嗯、 然后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持续几秒甚至10几分钟这样子都不等、 嗯、 等到这个症状消失的时候呢，他会哗就会出一身汗，甚至呢有些人会感到一阵冷打一阵哆嗦啊，这样然后哎这个热就退下去了 啊，这样的症状呢，有的人几天发作一次，有的人呢一天发作好多次。 就是一天发作好多次的这个比较厉害，属于更年期的这个个症状比较厉害。 对对，更年期的症状比较厉害的哈。那么这样的一些症状呢，它比如说在这个紧张啊，我们说的是应激的时候，或者紧张啊，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还有的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安静的时候，想睡觉前，反反复复睡不着，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越朝有这样的症状，它就会影响他的睡眠，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潮热的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我们说的是一般围绝经期会出现，妇女性会出现50%到75%，程度都不一样。那么就是65%的人呢，一般这样的症状会持续一年，25%的人呢会持续5年，然后少数极个别的人他会这样的一个症状会持续10到20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潮热的发生呢，它就会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和这个生活质量啊。 这是第二种。 第二种。 嗯。 第三类呢，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就是情绪和心理的一些变化。 哦。 这个第三类情绪和心理的变化也是比较常见的。很多的这个女性呢，她就会表现为非常的急躁，控制不了情绪，然后呢容易发火，容易起急，啊，一有什么事儿就跟人发脾气，是这样的哈。 情绪控制力极差， 情绪控制力很差。还有一些表现就是心烦，莫名的心烦，看谁都不顺眼。 对对对， 完事儿事儿都不顺心啊。尤其是女性，她就这个时候很多的表现就是看不惯自己的老公啊。这个老公的这个来表达就是说，哎呀，我做什么他都看不上哈。他说前一段时间碰到一个这个患者，老公来，我说，哎，你老公来，你老公很不错啊。这个老公就跟我说，哎呦，可不好满足他的这个心思了哈。我这么这样小心翼翼的陪着他，那天他一脚踹我，差点给我踹一跟头啊。是这样的，就是各种看不顺眼，这个是一种表现。还有一些他就会不开心。怎么样都不开心啊，想起很多以前的一些不开心的一些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很多以前过去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都在眼前像画面一样这样经过，然后心情就很不高兴，就觉得哎呀，我为家里付出了这么多，但是家里人不关心我，或者是什么样，就感到非常的委屈。但是委屈呢他又哭不出来，不知道跟谁说。然后呢再进一步就觉得，哎呀，现在各方面都不如年轻人了，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优秀， 失落 啊，很失落，觉得生活没有意思啊，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一些自卑的一些心理，你看我老了啊，这个能力各方面都不行了，然后呢也拒绝这个和更多的人一些交流，不愿意出去做一些社交的活动啊，这个也是一些表现。还有一些人就表现为多疑，就是怀疑各种情况，别人说话，诶，他是不是在说我啊，是有这样的多疑。还有一些女性呢表现为是怀疑老公是不是有外遇，就不喜欢独处，希望更多的人的陪伴，需要关心，这些都是她的一个情绪的一些改变啊。还有一些就是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啊，工作效率下降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呢，诶，他意识到了以后，他就会还会有自责啊，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呢，是吧，哎呀，看来我还是真是老了呀，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些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低落啊，没有及时得到这个 疏导 的话，就会逐步发展成为可能成为抑郁症， 焦虑或者 焦虑或者是抑郁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体内激素的一些变化呢，它会引发一些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生。因为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低呢，它是一个老年痴呆一个病变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呢，绝经之前的女性发生这个老年痴呆的概率呢比男性要少，但是绝经以后呢，她发生这个老年痴呆的概率就又比男性要多了。所以她还会出现老年痴呆的可能会一些表现哈。这个是它的第三类。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是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一些表现。也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它会出现一些心慌、胸闷、气短，还有头痛、晕、耳鸣、睡眠障碍这样的。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这个假性的心绞痛症状。他就会感到胸闷，然后心前区疼痛，前面疼，脚着疼，后背疼，喘不上气儿，手脚发麻。也有一些人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家里人叫了急救车，送到医院，一到医院好了，什么症状也没有了，再检查呢，哎，没有什么情况，哎，他就这样就回家了吧。回家他也会感到担心，为什么我会刚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对对， 检查是不是没有检查出来呀？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他就感到紧张了哈。明明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嘛哈，但是没有查出来原因，所以他就哎反而就也会增加他的这个紧张的情绪啊。那么这个失眠呢发生率是比较高的，20%到30%，就表现为不能入睡，入睡困难，甚至呢半夜起来然后就醒了以后呢他就再也睡不着觉了。还有一些就是就算是睡了那整晚的做梦啊，第二天起来好像也像没睡觉一样，没睡着一样啊，睡眠的质量并不是很好。这个症状也是比较多见，大概是出现20%到30%左右。还有就是第五类了，我们就说的就是泌尿系和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些症状。因为这个泌尿系呢它就是会表现为这个尿道的萎缩，所以呢会出现这个漏尿的一些情况。这个漏尿就是说我们急的走路啊，或者是咳嗽一声啊，或者蹦跳啊，这个小便它就憋不住了啊，就漏出来了啊，这个就是漏尿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会出现尿频、尿急，如果再伴有一些炎症的话，它会出现尿痛这样的情况，这是泌尿系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生殖器官也会有一些变化，它都会出现一些萎缩，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外阴的瘙痒，还有阴道的干燥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在性生活当中它会出现这个阴道性交的疼痛啊，会性欲下降，那么再严重会出现一些子宫脱垂啊什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第五类的。还有就是第六类，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代谢系统和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症状。因为这个血压会出现不稳定，血压一升高就会出现头晕啊、头胀啊，甚至手脚发麻。它还会出现一个心肌的缺血，那么会出现心律不齐，会出现心慌啊，我们检查会有早搏啊这样的情况。在严重以后呢，它会诱发一些冠心病啊心的发生。这个是第六类的。第七类就是我们骨骼相关的一些症状了。那么这个时候骨量会减少，那么就会出现这个乏力，没有力气，还有就是腰背酸痛、关节疼痛这样的情况，还有脚后跟疼痛，这个也比较常见。 对对。 那么我们在围绝经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发现呢，哎，有一些女性她就穿不了这个鞋，不系带的鞋。我们在东北它就叫船鞋哈，高跟鞋。哎，她就穿不了这个鞋了，就以往她能穿的这个鞋，她到这个时期她就穿不了了，因为她不跟脚了。她 挂不住了。 挂不住了。她要穿这样的鞋她就得系个带儿。以往穿的鞋呢，哎，这个时候就发现鞋号也不合适了。你要是以往穿3-7码的，哎，你穿上它呢，要么就大，要么就小。 买大半号呢你就会觉得大， 嗯 啊，买小号呢你就会觉得挤，哎， 嗯， 整体上你就觉得这个鞋就是不舒服， 嗯，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这个也是和我们的这个骨骼变化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 还有第八类， 嗯， 就是我们会出现这个皮肤啊乳房啊， 哦， 这个毛发的啊头发的这样的一些改变， 嗯， 那么皮肤呢因为这个雌激素水平的一个下降或者是改变，皮肤会变薄变干燥，还有皱纹也会增加，我们也会出现这个色素沉着哈， 长斑， 长斑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因为这样的皮肤营养也不够，所以呢会容易瘙痒，出现各种皮炎和水肿这样情况， 嗯， 那么乳房呢都被这个脂肪组织所取代哈，它就会下垂， 嗯， 还出现松弛和下垂，围绝经期也会出现这个头发啊脱发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呢因为这个相对来说雄激素的增加， 嗯， 那么我们还会长胡子啊， 女性长胡子， 对，这个就是口唇周围的这个汗毛 变重了 、 嗯， 啊，就等于这一类。以上就是这个八大类的一个症状，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吧， 嗯， 所以这个围绝经期呢是对一个女性来说躯体身体上也好心理上也好都是经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期，所以呢要关注这个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然后呢丈夫啊或者是这个子女呢， 嗯， 要理解和了解自己的妻子啊自己母亲啊啊这个时期的变化。 那这个围绝经期它人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 围绝经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是和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嗯， 而我们这个体内的激素水平的变化呢是和我们的卵巢当中的卵泡数量减少是密切相关的， 嗯， 我们都知道这个卵巢呢是女性的这个性腺啊， 嗯， 它呢是有这个两大功能， 嗯， 第一大功能呢就是一个产出卵子还有一个排卵，第二大功能呢它是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它可以分泌雌激素孕激素哈，啊，分泌这样的一个激素， 嗯， 那么我们体内这个卵泡的这个数量呢每一个人的数量它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固定的，有多少是多少，通常呢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卵泡的数量是100万到200万个，但是呢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卵泡的数量呢是会逐渐下降的，到了我们青春期的时候这个卵泡的数量呢从100万到200万一下就逐渐经过儿童期它就变成了30万了，30万以后呢我们到了青春期，青春期以后我们进了这个性成熟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排卵是吧，啊，我们一生当中呢排卵大概是到400到500个这样的一个排卵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排卵的过程当中这个卵泡的数量也是会下降，那么到了这个围绝经期也是我们到了年龄40岁以后，这个卵泡的下降的速度就比以往的速度比这个青春期和性成熟期的卵泡的下降的速度要快很多， 嗯 啊，急速下降叫卵巢功能的衰退，还有一个它这个功能下降以后呢它对这个上级的指挥不能听从了啊，我们说的这个上级的指挥呢我们人体有一个调节这个卵巢的这样的一个神经内分泌的一个系统，大家可能经常听到叫下丘脑垂体这个卵巢这样的一个轴啊，是吧，那么我们就可以考虑到下丘脑啊它就是一个中央的机构啊，我们可以这么考虑，那么垂体呢就是一个省级的单位吧，我们可以这样考虑哈，那这个下边就是卵巢，那么它这个受这个垂体的指导，一层一层的，它这样的一个调节和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是要分泌激素的，下丘脑分泌一种激素，然后来指挥垂体，垂体分泌激素来指挥这个卵巢，那么到围绝经期的时候呢，它这个卵巢卵泡的数量也减少了， 卵泡呢对垂体分泌的激素的敏感度也减少了， 嗯， 它就不会有更多的反应。这样的话呢，垂体那边就会更多的啊分泌更多的一个激素。垂体主要分泌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 啊， 这个都是由垂体分泌的。这个时候卵泡不发育，垂体的分泌的这些数量就会增加啊，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叫卵巢功能衰退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第一就是排卵减少，还有一个就是激素分泌减少。最初呢，这个卵巢它激素分泌呢主要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在这个时期因为垂体分泌这个卵泡刺激素的一些影响，在围绝经期的先期的时候呢，它这个雌激素的水平是不是减少，它是体现在波动啊，波动不是一下子减少，出现在波动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波动它就影响了我们其他器官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波动。我们说的这个激素怎么样起到作用呢，在其他的一些器官里头有这个激素的受体，在我们人体当中有雌激素的受体有400多个地方就都有这个雌激素的受体，这样激素一波动，受体有一些全身的各个系统都受雌激素波动的一些影响，所以神其他的一些人体的一些其他器官组织的功能它就会有一些变化了，是吧，它就会有一些波动的一些变化。等到一旦绝经了以后，这个雌激素的水平就下降了，那么这个其他的组织和器官就会因为雌激素水平的下降而导致功能的衰退。所以呢，在前期和后期它的一些表现是不太一样的。 好，非常的感谢李海月老师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李老师为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和女性围绝经期的一些知识。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30、下午15:00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消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3:00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 故宫长城大运河，避暑山庄炫夜场，赵州桥，解放桥，天津广播电视塔，石家庄电视塔，张家口崇礼滑雪胜地。 您说的这些地方， 北京、 天津、 河北， 乐行京津冀， 好吃好玩好美丽。 FM 100.6京津冀之声，乐行京津冀。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霜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霜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